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秘书长穆科什·萨尔马及其一行、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理事兼非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理事长亨利·马西科、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韦尚建一及其一行14号到达平壤，参加国际金正日奖授予仪式。之前，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理事兼俄罗斯明天报社总编辑亚历山大·布罗哈诺夫及其一行到达了平壤。